好，刚才是来自加拿大的报道，一位当地的老住民呢投诉，在多伦多市中心摩天大楼越来越多，这些大楼给当地人们生活带来的一个最大隐患就是它挡住了充沛的阳光。而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天气比较寒冷的国家，人们对于阳光的珍视呢是非常强烈的。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线下活动。另外呢，也邀请大家来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3w.am774.com， 我们的官网上呢罗列出了外语广播的所有节目，它的音频呢您都可以反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官网留言，提出您对外语广播的宝贵意见。好，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 Zuo Yong Xin Ji Chang, Nan Wang Xiong An Cheng, Pi Lin Fu Zhong Xin, Xing Ye Hui Si Fang.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